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好的，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全新的一周，我是静瑜。 对，那全新的一周呢，我觉得早晨还是需要用一首甜甜的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你最近这个歌名土味情话的厉害啊！ 这个歌曲是要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的，好不好？ 对各位表白，只对你有感觉，来自飞轮海和田馥甄。 无解的眼神，心像海底针。光是猜测，我是愚不成，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 浪漫没天分，反应又迟钝，不够精神，话叫做颜色，但很矛盾。 对你有感觉，来自于飞轮海和田馥甄啊，这又一首怎么说呢？应该是拉回到了很多很多年前的一种感觉哈。无数的人当时在学校的对唱歌曲当中呢，我记得当时是在一个情歌大赛当中嘛，就有一男一女当时是唱这首歌曲，而且他俩呢特别有意思的是，随着刚才这种音乐的节拍，诡异的从舞台两侧走到中间。 哦， 就很有意思， 我知道这个是安排过走台的， 是是， 就是大家如果在大学当中有参加过就是晚会这样的经验的话，会发现导演会安排你走台，因为怕两个人站台上会尴尬， 是， 所以互相挥舞着手，你走到我的位置，我走到你的位置，或者一起朝台下挥手，或者在间奏的时候一起走到后面，再一起走台前， 对， 就很浪费时间，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 对，你说的其实还算不错，但是刚才那首歌曲呢，他们是真的是踩着节拍上来的，有一种小偷上市的感觉。所以呢，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有一首歌曲呢给你留下的印象，可能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哈。 嗯，不过这首歌曲今天是来自月月鸟小哥哥送给各位周一的土味情话，只对你有感觉，这里是只对你有感觉的早安音乐秀。那先来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早上5点，南郊关上台的气温是12.7度，记得上周的时候差不多只有5到6度的样子啊。当然伴随着大家能够感觉到早晨这个雾气比较浓，而且扩散条件比较差，是有轻度到中度霾的，所以天气不太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如果必须要外出的话，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防雨，同时戴上口罩，对这个灰霾的不良影响进行一些防护。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的白天阴转小雨，并且有轻度的中度霾，早晨呢是有轻雾或者时雾，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呢是阴到小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体来说呢，这个温度呢就是11到17度，不算太冷，但今天呢可能有雨，所以请大家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啊。 对，今天这个降雨的天气将逐渐扩展到全市的范围当中，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多穿一点，带上一把伞。 嗯， 再来看看今天签到前十名。刚刚有朋友说啊，抢我们的签到又差点追尾了，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 注意点啊， 一定在安全的时候不要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去签到。 嗯， 那么来看看今天签到第一名，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了，我们的老朋友太子。 哎， 每次都会出现在签到前十，经常会出现在签到前十。 他没有得过冠军吧？ 我好像记忆当中是第一次啊。 是， 来恭喜一下太子。第二名是夏雨，第三名是 ZW， 第四名赵林璇，第五名是蔷薇。 好，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的朋友。第六名的是蒲公英在飞，第七名李丽，第八名黑哈。第九名虎子，第十名是天使，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哈。 感觉你很喜欢黑哈这个名字。 我每次喜欢念成这个周杰伦的版本。 黑哈， 很有意思啊。好了，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一个话题呢，我觉得跟我们刚才签到绝对没什么关系啊，因为最近呢， 哎，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觉得签到是在浪费时间。 对对对对，因为最近呢，豆瓣总结出了一些浪费时间的行为啊。总结以后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好像跟我的这种平常的生活规律还有点类似。你比如说，经常去改变目标，你刚刚做过这件事情，然后就开始做别的事情了，这件事情非常浪费时间哈。 我会这样， 会这样哈。第二呢，就是沉迷于社交网络，就是每天不停的去刷朋友圈啊，或者之类的这种事情哈。 嗯，24小时手机在线。 对，第三呢是追剧会上瘾，更加伤身，这个我们倒是聊过。这个其实可能真的是纯粹去打发时间的，对不对哈？ 我是觉得不一定是打发时间，看你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以前的时候会追一部剧，大概晚上不睡觉，但是到现在的时候会觉得顾及到自己年纪，所以是省着点看。 你也是要跑枸杞的人了，对不对哈？要注意一点。 就跑开了。 是，另外呢，就是不要过于多愁善感、太玻璃心，这可能是很多人去把你当这种知心大姐姐、大哥哥这种感觉。 对，包括同情心泛滥，可能就需要很多你去浪费时间的事情了。 对。 那么还有呢，就是频繁的去参加应酬，比如说就不能自己一个人待着，哎，哪有活动？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哪有局？ 对， 哎，就去参加一下啊。还有呢，就是最后一刻才开始行动。 这说的是我， 拖延症患者 啊， 晚期了已经。 哎，另外呢，就是安于现状，就是现状还差不多，所以呢就 得过且过吧， 得过且过就 OK 了。 61分太高了。 对，但是反过来呢，就是过于完美主义。哎，99分，那一分到底怎么回事哈？ 嗯，最后一点呢，就是喜欢抱怨，所以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豆瓣网友总结出来就觉得这些都好浪费时间呐。 嗯，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那你到底觉得做什么事情是在浪费时间？对 对，我觉得这十点说的都很对，但他们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我的答案。 是什么？ 开会。 你说是不是？ 真的是这样吗？ 你说是不是？ 那我们有好领导，我们领导不怎么开会，对不对哈？ 嗯，对。那各位我就不太清楚了啊。各位觉得做什么事情是比较浪费时间呢？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是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Johnny J， 他这首歌曲呢叫做《不用去猜》，第一句话就说的是。不用去猜，不要做什么事情去浪费时间啊！ 但昨天我去听了他现场的 live， 我觉得他有点浪费时间，因 为 每首歌跟每首歌中间都要 talk 很长时间，真的说很久， 被音乐耽误到了这个脱口秀达人啊！来听到的是 Johnny J， 不用去猜。 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 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是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敢保持前进，我势必要用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知道的在任何时候为我开始老是歪，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哪里是归宿，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先走好每一步。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来，今天的一切就算突然我也不奇怪，我不再预测未来，因为总在意料外，该在的都会在，不管这世界变得多么快。你从没想过买个彩票可以让我中奖，也不需要不实在的面子，我也早就不跟别人谈了什么梦想，悄悄把梦想都变成了现实，不管我是试试看还是扑了空，直接做到而不是挂在嘴边，是个穷光蛋还是大富翁，我都尽力的过好我的每天。因为当不会在任何时候为我开始老是歪，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哪里是归宿，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先走好每一步。知道当不会在任何时候为我开始老是歪，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哪里是归宿，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先走好每一步。 不用去猜，还没有发生的不用去猜，不用去猜，明天是什么样不用去猜，不用去猜，该来的总会来，不用去猜，不用去猜， 不用去猜， 不用去猜， 不浪费时间去猜测我未来会碰到的麻烦或惊喜，虽然也常会有问号跟感叹号出现，但不让它留在我心里。曾经我为了去武装我自己，很快就学会了冷漠和脏话，现在我不想再装，我只想跟爽快想悠然的活在这当下，时间又不会为我赖着不走，干嘛停下来为了选择头疼，我的新目标就在下个路口，现在要做的就是家里油门，当我穿过拥挤的人群，穿过低谷时被冲洗的人情，感谢所有为我亮起的灯，在我丧气的时候总是仗义的过来安我门里。 不会在任何时候为我开始老是歪，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哪里是归宿，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先走好每一步。知道灯不会在任何时候为我开始老是歪，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哪里是归宿，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先走好每一步。 Johnny J 带来的不用去猜。我刚才呢在这个听这首歌曲的版本的时候，静瑜呢给我看到了他昨天的一个现场的版本，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你刚才给我放的现场版本 Johnny J 唱的超好，就跟刚才那个、 啊、 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没有任何区别哈。 就现场确实唱的挺好的，我唯一觉得浪费时间的不是觉得他唱的不好，是因为他每首歌之间真的聊好久啊、嗯、而且不是什么有内容的，就是什么要忠于自我啊，要做你自己啊。 我懂，其实作为一个音乐 DJ 来说呢，如果听到歌手呢讲一些比如说小笑话幽默之类的，你觉得还挺融入的。 对， 如果他在解析歌曲，你就在想这事儿不是我的老本行吗？对吗？ 为什么好浪费时间啊。今天来问问大家，你觉得做什么事情是在浪费时间？很多朋友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那么刚刚呢我说了，我觉得开会是最浪费时间的一件事儿。 嗯， 陈小朋友跟我们说开会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下班的前一分钟说，哎，咱们开个短会啊。 绝对短不了。 而且关键是马上就要下班了，然后才说，这时候给人的这种心理冲击是非常大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 对，太子说呢，花钱去电影院，然后看了一部烂电影，绝对是浪费时间。哎，这个真的是。 哎，这个绝对是，而且只要是你花了钱了，你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走，我得亏。但后来觉得说，你要是待在这儿把它看完吧，就是既浪费钱也浪费时间。 对，你没有意识到浪费时间这事儿本身也挺亏的哈。另外呢，这个玉一三说堵车最浪费时间。现在呢，过清河的车超级多，而且周一的早晨，那没有办法啊。周一的早晨确实提前可能有这样一个预估，这个堵车的有的地方是免不了的，对不对哈？ 嗯，我们也确实挺同情的，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建议你一直把频率锁定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来欢乐你的上班路。 那样就不怎么 堵车的日子， 对， 没有那么难过， 就没有那么浪费时间了，对不对哈？再来看一下啊，这个 张旭， 张旭他 说浪费时间莫过于没完没了的人情局， 有道理。 哎，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拒绝别人的请求，就别人提出帮忙的时候，就硬着头皮抛开自己的事儿去给别人帮忙，就挺浪费时间的。 对， 就老好人吧，所以你要懂得拒绝别人。 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的心会越来越硬，因为呢，你确实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对不对哈？好了，那你觉得做什么事儿是在浪费时间呢？欢迎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说说看，你觉得什么样的事情最浪费时间？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 met you in the park. You were drinking in the dark. Did you click and we clicked? It all felt so right. I got hooked, I don't know why. But I knew, yes I knew it wouldn't slowI'm not afraid to die. 好了，听到的是来自于 Jack Antonoff 以及 Mo 带来的 Never Fall in Love， 中间那段很可爱的感觉，有段小音效哈。 刚刚的这首歌曲不要掉进爱河当中，因为呢谈恋爱也是一件很浪费时间的事情啊。 对，干嘛分生生的去翻译一下哈，谈恋爱确实，哎，谈恋爱会很浪费时间吗？ 就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跟别人做一些让你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时间流转的不一样，就是流速不一样，在你看来觉得他们很浪费时间，但他们俩自己可能觉得，哎， 再一点在一起的时间 再长一点， 好快啊， 对，再长一点多好，对吧？他肯定有这种感觉了哈。 接下来问问大家，大家觉得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在浪费时间？刚刚有课说开会哈，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就是说，哎，医院排号，比如说蒲公英在飞，他说，哎呦，真的是看病五分钟排队两小时啊， 哎，有道理。但是我觉得排队可能都是这个都是这个感觉。另外呢，我觉得低调小医生，你的这个答案，你是说真的吗？他说睡懒觉最浪费时间，少睡就等于多活着。 这我不是很赞同，因为你多睡了之后，你才能更高质量的活着呀。就虽然都是活着，可是你像你每天都睡不醒，特别累，特别辛苦，身体也很疲惫的状况，和你精神饱满的去度过这一天，当然是不一样的。就是来这一个早起睡不饱党的真情告白。 对啊，就是因为你虽然说睡懒觉是浪费时间，但是其实我现在跟静瑜特别想这样去浪费时间，因为我们俩基本自从上了早班以后就没有这种浪费时间的机会了，对不对啊？ 老王，但其实头像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她说最浪费时间的事情就是等人，对方迟到的时候。 昨天我看到互联网上有一篇帖子，说一个女生呢跟一个男生分手是因为对方迟到，然后底下大家就在底下说，哎，那没什么，就迟到一会儿有什么？迟到六 分的好， 不是，他说迟到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不打招呼是有点过分，而且也要看什么样的原因。如果确实是不可抗力，比如说就车次取消啊，或者什么样的情况的话，还是可以理解的。 关键上面写的迟到六个小时，你不是很令人发指吗？就最起码你要跟我说扔在干嘛？忽然来了就迟到了六个小时，那我觉得已经不是迟到的感觉了。 哎，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下了。 是， 那各位觉得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在浪费时间呢？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但接下来呢，大家刚刚也有提到，比如说像太子进到电影院当中，如果花了钱看了一部很烂的电影会觉得很赔，但接下来的这部电影想要推荐给大家，因为很多人可能在当中会找到自己的共鸣，因为这是由一首歌曲改编的电影。 是的啊，一生有你呢，这首歌曲是由水木年华的卢庚戌来作词作曲，2001年来发行的，当时也算是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了。那后来呢，这首歌呢再次奏响在了音乐剧的舞台上，这次呢是由卢庚戌来自己担纲剧本策划，青年导演来原创的音乐剧《一生有你》将登上天桥剧场的舞台啊。 音乐剧《一生有你》讲述的是水木大学建筑系的男生欧阳和外语系的女生方瑶之间的一段爱情故事。那么也由卢庚戌跨界执导的同名电影《一生有你》之前也为大家介绍过，已经定档了，今年将会上映。而这次的音乐剧呢，其实是跟电影的剧本差不多，是一样的套路的，也都是卢庚戌来跨刀制作的哈。 是， 后天开始就会在音乐剧的舞台上上演了。 哎，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水木年华《一生有你》。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在你身边，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 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是一生有你我又陪在你身边。当所有一切都已看平淡，是否有一种坚持还留在心间。 这首唤起了很多人回忆的《一生有你》啊，当中的我还听到了李健当时的声音啊。 是哈呼呼说了，这是李健的版本，听到了最早版本的这一首《一生有你》。 哎， 这首歌曲改编成了电影还有音乐剧。 嗯，当然呢，今天我们话题是做什么事情你认为是在浪费时间呢？不妨把你的答案也发送到早安秀的后花园当中。很多人呢现在都在想的一些绞尽脑汁在想的到底哪些事情会去浪费时间了哈。 我先分享一下千寻的这个答案啊，应该说出了很多不爱排队人的心声。就是排一两个小时去吃喝东西，比如某茶呀、某脏脏包啊之类的，真的不能理解，就大家为什么对于吃的东西，好吧，我不是吃货，来问问郭鹏。 我觉得很正常啊，就是你可以排个队，然后去旁边逛一逛，一会儿再回来拿吗？ 还是让我听歌吧。 好，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徐飞的《迷路地儿》，来看看在大都市的钢铁丛林当中，作为一个小姑娘，你到底应该去怎样适应生存和生活？ 没关系。反正只是看看你而已。哦，你怎么在这里？哦，冰淇淋留下汗滴。Oh my god, Oh my dear, dear, dear, dear, dear, dear, 让我变成一只迷路 deer, 让我变成仙人掌吧。让我变成一个蘑菇也好啊，也好啊，也好啊，也好啊。Dear, 我怎么梦游在这里 ？Dear, 我要怎么来面对你 ？Dear, dear, dear, 让我躲一躲吧。 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啊，通了，陛下，您好，全包圆吗？这儿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哦，陛下，他们说得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启用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新的空气，没什么能够抱怨。我喜欢有话直说，千万别说抱歉。和生活有 trouble， 那就把它当消遣。反正失败都会成为成功的教练，不需要条件，梦想是我的焦点。昨天的悲伤，那就把它当成表演。和 I travel all over the world， 等你回到身边，所有故事都被埋在我们最后春天。Sad story goodbye， 最好的温泉，你理解的永远不就是一个瞬间。 Looking around you, I haste it. You're supervising my chief, my heart is sticking. Let it all, yeah. Looks like you're dying to say. Now you turn your head away and get out and leave me. Let it all, yeah. 当提醒过后，发现只是场噩梦。生活要继续，这感觉就像 going home， 让阳光照射进来需要有漏洞，就连最差的电影依然还是有受众。细心的发现温柔的每个季节，你总会察觉快乐的每一个细节，耐心的寻找到长不如的秘诀。 Life journey 这句话代表一切。 Staring back through the window bending on 事情，只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情。Sad story goodbye， yeah， here we go、Sad story goodbye， 最好的温泉，所有故事都埋在我们的春天。生活像旅程，何必让悲伤围绕？即便你离开，我也依然带着微笑。Sad story goodbye， 最好的温泉，所有故事都埋在我们的春天。生活像旅程，何必让悲伤围绕？即便你离开，我也依然带着微笑。Yeah，sad story goodbye。 满分音乐早餐，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37，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算是我觉得一首中文说唱和这种怎么说呢，英文原版歌曲结合的比较好的一首歌曲。如果你不说的话，我觉得他们俩还真的有点像对唱的意思哈。 哎，今天我们说唱歌曲有点多哈，比如说一开始送给大家的 Johnny J 的不用去猜，那么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依然也是一首说唱歌曲，而且我最近发现说唱歌曲很好用的一点就是 在哪里？ 它可以做我的抖音背景音乐 啊？是这样吗？ 对，就很带感。 但是如果这时候做你的背景音乐的话，那你里面也应该不要出现人声了，因为已经开始说唱了嘛。 我就对 信息密集度还挺高的、 我就对口型就可以了 啊。好，你已经开始准备周三小视频了吗？太有心机了吧。 对对对，我现在好胜心爆棚，因为自从以前的时候我们是每周三我跟郭鹏分别给大家带来小视频，那我们现在 battle 升级了，到每周三的时候我跟郭鹏会各送给大家一个抖音的小视频。那么今日头条也是联合抖音共同发起话题活动，我们一起学主持人，所以呢我也希望我们早音乐秀的粉丝们、静瑜和月月鸟小哥哥的粉丝们可以赶紧上抖音和今日头条来搜索一下，我的昵称就是 JY、就是静瑜的首字母 JY974 FM974 JY974，来为我加油打 call。 对，那我呢就稍微的更厉害一点。 你 的我的抖音号是 我跟你讲 974DJ， 大家搜索一下 974DJ 就可以， 就是走一个人的路让全台其他的同事都无路可走。 对，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974DJ， 然后来为我加油打 call， 然后去关注一下我 follow 一下我。然后平常呢大家我们的这个跟你说的一个福利在哪里啊，如果你 follow、 了我们俩的话，有可能你会比别人大概 早一点， 提前个15分钟左右拿到我们俩的小视频，对不对？ 没有提前15分钟了，我会提前准备好的。金鱼跟月月鸟小哥哥呢，都会在抖音和今日头条一起等着大家。 嗯、 因为通常呢，我们每周三发完小视频之后，大家会忘了这个索取的关键词是什么， 是 就问说，哎，浩生能不能出一个集锦啊？其实出集锦之后你还要再发，那么现在可以直接去抖音上就去看我跟月月鸟小哥哥之前发过的所有的抖音的合集了。那么再提醒一下大家，是 JY 就是静瑜的首字母974、 嗯、 和 九 了所有同事录的 974 DJ 啊， 是上周我们俩的视频的关键词是厉害和更厉害，各位现在也可以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发取一下这两个关键词来索取我们上周的抖音小视频。 哎，刚才的静瑜说到了这个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听到的很多的说唱歌曲，那接下来呢就是最近呢非常火的 Skr Skr 音乐制作人 Chris Wu 吴亦凡首张专辑的第三支中文单曲《雾》来正式上线了啊！这也是继他推出了《天地》我没放过啊，《Hold Me Down》中文版本之后呢，这首歌曲算是收入他首张专辑当中的第三支中文单曲了哈。 对，这支中文单曲的名字叫做《雾》，就是悟空的雾哈。那之前呢，他也在社交媒体曝光了这首歌的封面，配文就是。WU 就是雾要来了，这个雾呢既是名字的这个悟空的雾，也是吴亦凡吴的这个姓氏， 算是双关。 哎，全新的这首歌是由他自己作词并且参与到作曲和制作当中的。 是的，那当然呢，他这首歌曲呢也是包含了他对生活的解读和他经历了成长之后对人生的一些感悟。我们来听听来自于吴亦凡的这首雾能不能表达出他最真实而无畏的态度。 每当我踏上阵地，感到新鲜的狙击，我只想简单的活着，不在乎那是非名利。生活能量起，我想逃避，每天都在强烈干预。我做的是你的上潮汐，我也不在意。当黑夜来临，吹醒我终将觉醒。顶峰从来由我定义，即使你质疑，也有格局在于习惯了狂风暴雨。Yeah, yeah, yeah.所以我只愿只身不行，不在意那些是与非，言语暴力下的那些血和泪，不能阻止我诽谤加倍，想要将我所有努力都把废，从来不把黑妖引纵，破所有事实灰烬你犯下的罪，别的故事想要看我荒废，其实我早已看走一看无所谓。有人偷拍家的门口，每天有人徘徊，无数陌生面孔，我的心会累，生活像过山车般的不是滋味，感觉都藏有戏剧界的友谊，我一站在更高领地，走我的路走也不会，我不后悔更不后退，不在意那些是与非，言语暴力下的那些血和泪，不能阻止我诽谤加倍，想要将我所有努力都把废，从来不把黑妖引纵，破所有事实灰烬你犯下的罪，别的故事想要看我荒废，其实我早已看走一看无所谓。 至于吴亦凡的雾， 说实话啊，把这首歌曲和天地放在一起，我会傻傻分不清楚啊。 都还蛮好听的啊， 是， 也让我感觉到了粉丝经济、粉丝流量的这种强大的作用。比如刚刚呢，我就只说了一下，各位可以去抖音上搜索一下 JY974， 那么现在就涨了好多粉丝，好开心 呢。但是我的这个974 DJ 为什么搜不出来呢？看来真的是这个名字起的不好吗？ 我就跟你说嘛，起名字的时候要照顾一下别人，不能那么自私。你说你就走了一个人的路，让全台其他同事都无路可走，结果现在大家找不着你。 是我当时呢还想过要叫 DJ974 还是叫974 DJ， 后来想算了，就叫974 DJ。 但是 程程用过，对不对？ 程程提了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他说虽然我没有找到月月鸟小哥哥，不过我从静鱼的关注里找到。 哎，你太坏了，你就是让大家都先再去 follow 你一波是吧？ 对对对， 再从你浩如烟海的关注当中再去找 我。 我 总共就关注了8个人，你是第二个 啊？那还是那第一个人是谁？ 第一个 为什么不是第一个？ 第一个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子，我并不想安利他哈。 好了，当然今天我们话题呢是你觉得做什么事情是浪费时间？也欢迎大家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一会儿呢跟我们一起来说说看哈。 当全场目光随优雅外观一起流转，当肾上腺素与澎湃动力一道狂飙，所有感官翘首以待。10月18日 La Festa 菲斯塔即将魅动来袭。 北京现代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4%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敢不敢再燃一点？凯迪拉克 XT4 风尚与运动双外观设计，闪耀你的年轻个性。全新 2.0T 可变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实现4缸高性能、4缸经济、2缸超经济3种模式，点燃你对速度的渴望。更有创新移动互联体验 Q， 多达5种智能交互方式任你选。新豪华运动 SUV 凯迪拉克 XT4 全新上市，此刻正当然，详询4008201902。Cadillac。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Right into you.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Martin Garrix 以及 Khalid 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叫做 Ocean。 啊，我小的时候呢听过一首歌曲叫 Ocean Deep， 当时呢我记得是一首比较老的歌曲，当时呢那首歌曲当中呢是那种情意绵绵的唱法。那今天我们听到这种全新版本的 Ocean， 当中已经加入很多 urban 的东西啊，包括配器啊、电音化的一些处理啊，能够看得出时代的变化，让音乐其实进入你的耳膜的时候也会有些变化啊。 嗯，好听的音乐在伴随着各位的上班路。那么今天早音乐秀也在跟大家聊一下啊，你觉得什么样的事情在浪费时间呢？有的时候把大家的这个回复连起来看非常的有意思。 比如说， 比如杨说了早上堵车的时候很浪费时间呢，刚刚有朋友提到过了。就比如我现在在路上已经开了一个小时了，都还没有到单位啊，连发了五六个啊。但张旭就回复说，并不是回复他啊，只是在我们的平台上说，堵车的闲暇我刚关注了一下你们俩的抖音，你们俩很可爱哦。 谢谢谢谢啊，谢谢各位客观捧场。当然我觉得杨呢，你也不用觉得那么的难受，因为你毕竟还在听早安音乐秀，对不对？比起其他现在只能在车当中来堵着而且没有听懂我们的人来说呢，我觉得已经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了，对不对？ 嗯，堵车的时候也可以翻翻我们俩的抖音啊，这是今日头条联合抖音共同发起的话题，我们一起学主持人。那各位可以刚刚在抖音账号当中搜索 JY， 就是静鱼的首字母 JY974， 找到我的话哈，就会发现前两天我学了一下陆超，所以你们也可以选择学一下我大耳陆超。 真好、啊、 今天有人过生日吗？Happy birthday to you。 然后呢，大家如果关注静鱼的话呢，不妨从静鱼关注的人当中来再找到我。好奇怪的一个通路啊。好奇怪啊， 谁让你取名字的时候不记得、 哎、没有办法，我一会儿再重新这个 check 一下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电影《叶问外传》，张天志呢作为这一次釜山电影节的一个闭幕的影片，在10月13号上映了哈。 《叶问外传》张天志是袁和平执导的，黄百鸣和甄子丹担任监制，张晋来主演，并且请到了杨紫琼和托尼贾来特别演出。 厉害、啊！ 那么提到了张天志这个人哈，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他也是咏春拳的传人。他在惜败叶问之后，如何走出内心的阴霾，用传统功夫抗击外伤毒贩，重焕咏春精神的这样的故事，就会在这一次的《叶问外传》张天志当中出现。 是，那这次呢又看到了这个张晋的身影，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前两年呢，由于这个他其实原来是武行出身嘛，武器出身，那后来呢凭借自己比较俊朗的外貌，再加上最近呢确实很不凡的身手，慢慢的我觉得也算是成长到国内快到一线这个武打影星的这样一个位置了啊，大家可以去好好看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龙拳》，来感受一下当时这首歌曲出现的时候对我们内心当中那种中国梦或者是功夫梦的一种唤醒，好不好？来听听看。 像我今天来到这的梦，我用手回拉开着整个土地的重

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博尔特和足球之间的关系。博尔特进球了，在代表澳超球队中央海岸出战热身赛的时候，这一位牙买加短跑名将打入了自己在足球职业生涯当中的首个进球。随后呢，博尔特又利用对方后卫的失误迅速梅开二度，而这两个进球能不能够帮助博尔特来迎来一份职业的合同呢？我们来拭目以待。当然众所周知，百米飞人博尔特是一个超级球迷，曾经多次现场观战欧洲的顶级联赛，又一直声称是曼联球迷。这一次呢，中央海岸水手的主帅给了他这位世界级球员以比赛的机会。他自己也说，我还在不断的前进当中，如果没有踢一场真正有竞争力的比赛的话，无法知道我自己的真实实力，所以我现在还需要真正的走出去，看看我能够做什么，然后考虑我是否会继续行走这条道路。博尔特已经是这么知名而成功的运动员了，每天还要继续去挑战自己的极限，而我们又有什么借口不去运动，不去挑战自己呢？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邓紫棋带来的这首歌曲《再见》。也许老男孩博尔特所做的正是不想跟自己的运动生涯说声再见。 爱情的起点都是最美的瞬间，什么铁的你的经典，罗密欧跟朱丽叶，那些最深情的电影情节，都说爱能超越生死离别，曾经我们都很坚决，爱了就不改变。不要对我说再见，你却再见就结束这一切，能否不要说再见，你的再见说得那么明确，怎么我和你之间两个世界再也没有交接，如果告别能不能再见。我们的照片记录幸福到永远，只是在幸福的画面只停格在一瞬间、那些满层层迷情的音乐，早说过爱过之后就是离别，早该相信那些语言不满也没有多特别、不要对我说终点，我们只能说再见。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邓紫棋的一首《再见》，而且呢，刚才说到的是博尔特最近的一个消息，还挺有意思的啊。博尔特呢，这个已经从田径场上退役了，但现在又开始去踢足球，而且呢，在澳超的这个联赛当中呢，是进了两个球。要这个球之后呢，国足的很多运动员呢，是在他们自己的微博上纷纷在聊起了这件事儿，说哎还不错啊，跑得快就是有优势哈。 嗯，但是我猜想一下，下面的评论应该并不是很感人吧？毕竟是国足队员的微博，哎， 还是需要他们自己再来跑得更快一点。因为与此同时呢，国足前两天是刚刚和印度队0-0打平， 哦， 然后这场球之后呢，很多人说哇，占据世界人口一半的两个国家打成了平局。 哇哦！所以子琪要不要帮他们唱个 hook？ 那现在除了子琪喜欢给说唱歌手来唱 hook 之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位歌手也加入到了这个热潮当中， 是谁？ 就是胡海泉，羽泉组合的海泉。最近也是发布了自己作词作曲的一个全新单曲《忘》。不过这首歌就好玩的是，他邀请到了派克特。 嗯，派克特今年 狗哥的小老弟哦。 哎，是的，而且呢，派克特呢，今年的整个的他包括他的 flow 真的是惊艳全场啊！确实呢，显示出了一个。这个所谓呢老炮的这种感觉，但是实际上派克特说，我不明白别人为什么叫我老炮，其实我是92年的，我有多老？ 就可能从小就开始玩了吧， 长得比较面老啊。 那今年呢是羽泉成立20周年了，他们已经成20周年了呀。 是啊， 从去年年底开启了盛大的巡回演唱会，那海泉也在忙着做自己的新歌来送给歌迷们。 嗯， 现在呢，他邀请到了派克特来讲述这一首歌曲《忘》，其实是为了给大家带来这种青春的记忆，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希望有人可以放下自己的遗憾啊，这种锥心之痛忘记，然后呢，达到一种自己比较空灵的唯美的这种曲风当中的一种平静和祥和的感觉。 嗯，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到底有没有达到这样一种意境，来自于胡海泉和派克特带来的《忘》。 忘了你的模样，忘了曾经为你的不眠和那些可笑无耻的疯狂，你是否也一样忘了我的模样，忘了那个痴傻的少年曾带给你的窘迫和彷徨，大多真心过的都未完却无待续，太少用心过的能地老也能天荒，忘了就好，该忘念念不忘又怎样，就是你不得不面对这太多的不得不，甚至还焦虑你在哪。

因为我不止一次看到有人在坐地铁的时候，最早期的时候大家是在拿报纸嘛，对不对啊？后来呢，有了手机以后，很多人可能在看点小说之类的。但最近真的刷抖音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哈。嗯， 对，这个不应该说抖音浪费时间，而是你自己戒不掉玩手机的这个毛病。 哎，是的。 哎，跟我们说。这一点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有这个脑洞在，他说跟不讲道理的人讲道理很浪费时间，还气得自己难受。同意，不能更同意。 但是你会发现你抑制不住想去跟他讲道理的冲动，讲完了以后才有这种感觉。 对，讲完之后会后悔，到下一次的时候能不能摁住自己还是一个未知数啊。 是是是，就是你真的可能还是挺想去讲道理的啊。当年呢看过一条新闻特别逗，说是在广东的东莞的街头呢，两个人呢在大夏天的时候讲道理讲了2个小时， 嗯， 然后两个人双双晕了过去，这个时候呢 中暑了是吗？ 对对对，中暑是晕了过去。然后呢旁边呢说看完了这件事情全过程的王先生说这是他这辈子见过最无聊的事情。后来别人说王先生你好无聊啊， 对，你为什么会看完全程？ 他俩吵还有点，最起码他俩有个点吵， 他俩是当事人呢。 对，那然后你在旁边饶有兴致的看了2个小时，说这件事很无聊， 浪费时间，浪费时间了啊。 是的啊。 雪兔说打游戏也非常的浪费时间，特别是打某某荣耀啊，开了一局之后就停不下来的游戏。 是，而且估计呢这个所谓的某某荣耀呢是因为你自己一打呢就玩的时间太长了，而且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对不对哈。 嗯，米兰也跟我们说去某某泥游乐园简直就是浪费时间，一天玩不了几个项目，时间全部都浪费在排队上了。 嗯， 那可能因为你去的是周末场或者节假日场啊，人比较多的时候。因为最近的时候我去了某某谷的夜场，我发现还蛮好玩的，而且要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下，本周三的小视频就是我在某某谷的夜场拍的哟。 哦，原来你又去玩去了，金鱼哈，玩的时间不少啊。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娱乐的花花园当中。你觉得做什么事情是在浪费时间呢？来告诉我们。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一首名曲啊。 用名曲来形容，怎么感觉要进入什么中华歌库之类的 Major Lazer 以及来自于 DJ Snake 带来的 Lean On 啊，刚才我旁边的 把主唱的名字漏了啦 啊，对，还有 Mo 啊，这个刚才呢我旁边的这个静瑜呢一直是在跟着唱，哎，你不是中华小曲库吗？西洋音乐好像也有一首啊。 就我挺喜欢 Mo 的，因为当时 Mo 第一次来北京在糖果开 Live Show 的时候，然后我就去了一下，当时唱到这首 Lean On 的时候，那就全场来大合唱哈，你会发现说，哎，就英文歌曲也可以唤起大家全场大合唱的感觉。 对，而且呢，但是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他大合唱的那几句词一定不是很难。 对，就只有高潮部分，因为像前面比较副不是副歌的那个部分啊，大家就是 没人 认真听。 对，然后铃扬铃扬就摇两下就对了哈。 那各位觉得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在浪费时间呢？这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刚刚有提到哈，很多人都提到了堵车，然后好多朋友也问说今天这是什么情况啊？怎么路上这么堵啊？因为今天早上跟大家说了这个大雾的天气啊，加上扩散条件不是很好，所以能见度有差。大家如果开车的话，注意保持一下前后车距，要注意一下安全驾驶。开车的时候还是不要跟我们互动了。 是的，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10月13号下午，莫言的首度书法个展《笔墨生活》莫言墨迹展在东城区的钟鼓楼的北京时间博物馆来举行了开幕式哈。 莫言发表了一个致辞，他说钟鼓楼和时间的遥相呼应让他心生感慨。他说无论多么伟大的艺术都是时间的产物，在时间当中凝结和消亡，而伟大的艺术创造者就是跟时间抗争和搏斗，那么留住时间就是很多艺术的灵魂。 这次呢和他呢是在钟鼓楼来举办了这一次的这个开幕式，也包括呢他说到了钟鼓楼的这样和时间的这样一些概念。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何勇的那首非常非常著名的钟鼓楼，来送给大家。 我的

尽快美景，你才是目的地。 你问我问了自己有什么目的，我想这是人们不需要去联系，只要你将所有美好记忆传奇，就会相信爱情。趁着我们都还很年轻，趁着我们都不想放弃，放任你去做自己，我会陪着你，这是对你的长情，给你的约定，长情书写的诗意动听，再美的字也比不上你，让你终结不开心，没一点压力，也没有特别伤心，你的一杯一杯自然 听到的是来自于徐梦圆以及树屋女孩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长情》。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徐梦圆，我记得应该你是比较 我很喜欢 他， 对对对，因为他的编曲风格非常的有特点，就是电音当中编曲，我觉得女孩年轻女孩她真的算是我很喜欢的，可以排在 top three 的。 是的啊，这个徐梦圆呢，之前呢，我们在跟另外一位电音音乐人来聊的时候，他也觉得他算是这个国内新生代当中啊，非常有勇气，而且呢，算是电音捧编的非常好的一位，所以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他的音乐。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觉得做什么事情是在浪费时间呢？做什么事情在浪费时间？我觉得很多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磨蹭吧，就是比如说这件事情，我打算两个小时内完成，然后发现用了一天。 拖延症啊， 对，拖延症啊， 因为在不同人的这种定义当中，这种浪费时间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喜欢到不行的这种爱好，可能在别人眼中就觉得无法理解。比如我就特别不理解，就是夏天哈、啊，温度那么高，在那个东单的那个体育公园，还有男小伙子就打篮球一打一下午，我觉得这不浪费时间吗？多累多热呀！ 哎，你这个说法其实有一点道理，因为我记得我当年中考之前呢，我也去打篮球来着，然后当时别人就说在浪费时间，因为马上要中考了。但是如果是把这种爱好当成自己的，真的是一种非常热血的爱好，而且每天都为之努力的话，我觉得别人不会去这么样质疑你的，对不对啊？ 那在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关注过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个综艺，就是《这就是灌篮》，那上周也是在继续播出了。对于喜欢篮球的人来讲，其实一开始这个节目推出的时候是有一点点担心的，就是怕被大家吐槽，因为毕竟来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些选手们哈，也是差不多就是路人，也没有比较多什么职业的选手啊，最多就是参加一些什么三对三呐、或者说什么投篮比赛啊这一类的。 普通人还是要强，有很多比如说现役的 CUBA 的球员，但是首先说明他们也不是职业球员啊，也只能算是准职业球员，在路人当中算是打得最好的一群人。 对，那会担心说他们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会不会对看惯了 NBA 或者看惯了 CBA 的这些球迷朋友来讲，觉得说哎，这是什么呀，这一点也不好看。可是这个节目凭借着强大的剪辑和过人的故事线，依然是赢得了很多网友的芳心。 对，是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真相警告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昨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呢，这个 J Team 一开始呢其实落后很多，但这场比赛仍然很精彩，很热血，很刺激。在第三节一度领先多达17分的情况之下呢，龙骑士在末节呢再度遭到大翻盘。在面对了 J Team 啊刘恒毅的篮下强攻，以及佛山林书豪、钟显超匪夷所思的神仙球之后呢，最终139-144，在 J Team 的主场，龙骑士也就是郭艾伦和这个李易峰所带领的这支球队啊，无奈的吞下了第二场败仗啊。而且呢，最关键的是，他们在输了以后呢，又要淘汰两名球员了，所以这也让他们非常不爽、 啊，挺残酷啊。对，就是两个领队的考虑之下呢，就是差一点的夏浩然被淘汰了，那另外的一个孙思瑶是主动退赛了。 是， 每次输一局就要退两名队员，我觉得对于这个领队来讲，也真的是比较心痛的一件事情。 是的，所以呢， 他们既然有这么多人的已经被退赛了，包括呢自己呢也是由于规则的原因，他们相当于一开始有15个人嘛，现在已经被裁掉了4个，只有11个人了，跟对手比起来呢，这个人数上确实是有一定的劣势的。我们接下来呢把这首歌曲来自于徐歌阳的《穿越太平洋》来送给刚才说到的龙骑士这个球队，因为呢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这首歌曲有的时候呢会穿插于其间，让他们感受到了一些篮球的能量啊。 沉睡的梦魇会醒来，冥冥中注定的安排，那曾经丢失的梦从不曾离开。 好了，听到的是来自于徐歌阳带来的一首歌曲《穿越太平洋》啊，这首歌曲也是要送给刚才说到的来自于这次《这就是灌篮》当中失败的龙骑士队啊。当然呢，面对了两局的失败呢，他们的这种整个的关系呢是降到了冰点。为了缓和队内压抑的气氛呢，他们也请来了易建联给大家来指导，而 J Team 这边呢，则是请来了马布里。这两位都是篮球界非常著名的人物，那对球员们的热情一下也就被又去被点燃了，对不对哈？ 刚刚一开始提到，因为这个节目当中他所请到的一些参演的，我们就算是嘉宾嘛，或者选手来讲，他们其实没有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职业联赛当中那些选手。那但是在节目的这种效果，包括剪辑方面看起来，就说他们好厉害啊！ 对， 应该找这些人去。打就是中国篮球啊，我们应该就直接没有问题，可以冲击一下什么亚洲冠军、世界冠军之类的。但真的，你看哈，像易建联还有马布里来到队里，然后特别是跟球员切磋了一下之后，你发现就是玩归玩，但是跟职业的当中还是有一点差距在的。 是的，你平常呢觉得这个刘恒毅打的还挺不错的，但是呢一跟易建联切磋呢一下，哎，这职业的和业余的这个差距就出来。但是我觉得还不错啊，就像张宁的话呢，面对马布里的话呢，还是连续的能够投进三分，也确实显示说他自己的一定水平。当然这次呢其实也有些梗了，刚才我说到了这个佛山林书豪经营的经营的 来先介绍一下， 笑了半天 佛山林书豪钟显超， 对他的名 字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家就喜欢说这种，比如说之前有人叫我算了不好意思， 你说没事，叫什么 剑外千颂伊 这个人这个眼睛应该看的不是特别精准， 因为我去年冬天穿了一个大毛领的衣服， 啊、 然后在那个对，然后呢我们台不是在建外大街14号嘛、所以他们就叫我建外千颂伊， 那我就只能叫建外副老大了啊。好了，继续来说一下刚才这个 永安里地区吧，这个、你把建爱留给我。 这个佛山林书豪呢，这个钟显超因为真的打得很好啊，后来面对了易建联他们这支球队以后呢，还是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于是呢很多人呢都说哇佛山林书豪你真厉害，之后坐在场边的真正的林书豪就说哎佛山林书豪你打得很好，之后旁边的人说亚特兰大钟显超你说什么呢， 因为这个林书豪现在是在亚特兰大队效力哈， 对对、啊、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叫法哈，真的是被自己的队员抢了风头，其实还蛮可爱的。 是的， 佛山林书豪对战亚特兰大钟显超，你站哪一个呢？ 对，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想一想这件事情啊。另外呢，这个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档节目《这就是灌篮》，大家可以继续来持续的关注一下。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Feel my way through the darkness, guided by a beating heart. I can't tell where the journey will end, but I know where to start. They tell me I'm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They say I'm caught up in a dream. Well, life will pass me by if I don't open up my eyes, so that's fine by meSo wake me up when it's all over, when I'm wiser and I'm older. All this time I was finding myself and I didn't know I was lost. So wake me up when it's all over, when I'm wiser and I'm older. All this time I was finding myself and I 来听到的是 Avicii 以及 Alan Bennett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Wake Me Up。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你在做什么事情是浪费时间啊。这个 Grace 小辉说，我觉得那些在幼儿园门口排队的人有点浪费，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要提前一个小时站在门口，不是都是到时间才开门吗？提前排队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可能就是家长们其实心里还是比较着急的，另外就是不好卡这个时间，一般早去了的话就早在门口去排一下队啊。 其实就是为了早点去看看小孩，比如说有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户外活动或者说体育课呀什么之类的，家长对于孩子的那个喜欢可能就是没有小孩的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同样呢，就像热爱篮球的人，他们对于篮球运动的这种喜欢可能也是不是很热衷于这项运动的人无法理解的这种热潮。所以其实这种浪不浪费时间哈，见仁见智。但一开始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的那几点哈，有一些还必须得要改的，比如说月月鸟小哥哥要不要改自己的拖延症啊。 拖延症我一定要改一下，因为这件事情我最近呢觉得需要重新给自己拟一下这个计划，尤其事儿越来越多之后，你会发现按照原来呢比较松散的这种节奏和方式的话，真的会有点跟不上形势跟时代了哈。 所以也可以在这个全新的周一给自己立一个 flag， 下周一的时候我们要检查一下哈，这周一立的 flag 各位有没有好好的完成。 那我们俩的 flag 就是明天我们俩斗图大战了。 哎呀， 静宇每次说人的时候一套一套的，一到自己的哎呀都出来了。 好了，明天早上7点到9点，各位别忘了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加入到静宇和月月鸟小哥哥的 battle 大战当中。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为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好嘞， 今天很多朋友觉得非常毒，跟这个雾霾的天气哈还是有一点关系的，因为能见度不是很好。今天空气质量会稍微有点好转，不过真正改善还得等到明天再说了。 是的，往年进入到十月之后呢，受到天气系统影响扩散条件下降的这方面的一些影响啊，京津冀地区呢会进入到污染的高发期。那今年十月以来呢，北京的空气质量一直其实还是不错的哈，直到昨天上午才出现一点下降，出现了轻度污染，所以大家呢可以去期待一下更美好的明天的到来了啊。 那今天的气温呢差不多是在17度到12度之间哈，温度还是不错的。那各位也可以记着在早晚的时候多加一点衣服，因为今天全市性还是会有一些降水的。 好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林玉群以及林美秀带来的粗线条。我是郭鹏， 我是静宇，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那明天早音乐秀我们再见吗？ 斗图，拜拜， 明天再见。是重量级的朋友，哦，我是个害羞的气球，总是安静的一个人渴望着天空，等待有人拉起加油，让我可以飞向彩虹，试试哈喽哈喽哈喽哈喽。